把我的困难讲给您。 怎么讲呢？ 我家道比较远， 嗯， 途中还要办点事儿，又没带网兜， 嗯， 然后呢跟您商量的口气说，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己包一包， 还不麻烦人家。 哎，嗯，然后还把您不给我纸的危险性告诉您。 危险性是什么呢？ 不然半道洒了我就麻烦了。 你看要这么一说，我再麻烦点也得给你服务好了。 哎，他互相尊重啊，体现出来了吧。 看起来你还真会买东西。 真会买东西 啊！ 我受过教训。 什么教训呢？ 好，因为这一张纸差点让人售货员那老头给我打出来，在里头 也是因为一张纸啊。 叫人叫的不好听啊。 你怎么叫人家来了？ 老头， 老头啊， 来张纸来。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你叫谁呢？小伙子。 是啊， 你干什么呀？嗯，您得给我包包。我给你包包啊。 嗯， 你买白布了吗？ 好，裹死尸呢。 我一听，我说你怎么着，你这包你包的不结实。嗯，小伙子，我包的不结实啊。 嗯， 外边那信筒子结实，你抱得走吗？ 这叫噎上了。 我一听这叫什么话。嗯，不是，哎，我说老头你不行啊，你不行的话你给我一张纸吗？ 那给吗？ 给你一张纸啊。 嗯， 灰包都是半斤中国条，你要我几张纸啊你啊。快走吧你啊。我当时我急了。 嗯， 不是，你这老头你可不像话，你什么态度你啊。 啊，他说什么呢？ 老头也不含糊。 哦， 我什么态度？小伙子告诉你，我这态度算好的。 哦， 你没碰上我们这愣主，要碰上愣主冲你这身子骨骂你两句，你还不敢还嘴儿。 那是为什么呢？ 我们这愣主那气儿特别大，他一吹能把你贴墙上。小伙子你琢磨琢磨，进来的时候你是一大活人，出去你成相片了。 这多气人呢。 这话可够损的。 就是 当时我一急，我抄起这半斤这个中国条，啪嚓我就扔过去了， 砍过去了。 老头也不含糊。嗯，从柜台里拿出一奶油蛋糕来扑哧冲着我就扔出来了， 打起来了。 当时我一看这情况，我急上去吭哧一口。 哎，咬人呐。 我吃那奶油蛋糕还挺甜的。 欣赏了姜昆和李文华老师表演的这段售货员七情里面这怒的情绪，咱们就聊到这儿了。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咱们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再接着了解三字经里面介绍的我们人的七情。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房。